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在您身边的直男都送过什么样的礼物啊、嗯、您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没错，那么在九点整呢，我们还会将邀请到北京青年榜样来到青年会客厅来喝喝茶哈、 嗯、 说说关于他的一些故事。 没错，首先先进入我们的活力最前沿的板块吧，来说说我们本周今天有哪些青年头条号需要关注的事儿。 好，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啊，青年头条号本天啊，今天总共有四条。第一条是北京查禁了儿童的鞋点视频，但网上仍有鞋点的小游戏啊。 故宫呢将在故宫外建这个新的展馆哈，文物有望出宫见观众了。 今年的春节实行票补限制令，提醒您超低价的电影票基本上买不着了。 嗯，公安部呢推出了多项入境便利措施啊，可以就近办证，免费照相。 嗯，先来说说第一条，北京查禁儿童的鞋点视频，在网上仍然有这个鞋点的小游戏啊。这两天全国的扫黄打非办公室已经开始清查和监测这种儿童的鞋点视频，北京市也实行了查禁，保证有害的视频一律下线。 没错，这些什么叫做这个鞋点视频呢、一般就是说以这个卡通片儿童剧为幌子，对小孩喜爱的一些卡通形象进行二次加工，一般呢会把这个剧情改成血腥暴力恐怖虐待色情的内容在网上传播哈、被改造的这个卡通形象包括这个艾莎公主啊、米奇啊、蜘蛛侠、小猪佩奇等等，都是很出名的人物了。 对，通过这个这样的渠道，这个让小朋友们看了以后特好奇，最后传播这种不好的事儿啊。 对， 虽然查禁了这种鞋点的视频，公告已经出来了，但是在昨天有网友发现网上传播的不仅有这些鞋点视频，还有鞋点小游戏。截止昨天的下午啊，在很多的游戏网站上仍然很有很多血腥的游戏依然在线，像什么僵尸新娘、生宝宝等等等等、而且一旦玩过类似的游戏，网站还会自动给您推荐类似的游戏。 所以呢再次也要提醒大家，如果看到这类视频和游戏在传播呢，您一定要积极的举报啊！您可以打这个举报电话12390，再说一次啊，12390，或者通过中国扫黄打非网、扫黄打非微信公众号和扫黄打非的客户端来在线举报它。 青年头条号的第二条，我们来说说最近的热点，故宫的文物。在不久的将来，故宫文物可能会经常出宫去见观众了。据了解，故宫已经和东城区合作了，计划打造一座故宫近现代文物博物馆，以后有更多的文物可以在这个宫外的新馆里展出。 没错，近日啊，这个故宫的院长啊，单院长就说了，因为空间局限呢，每年只能有大约1%的故宫文物有露脸的机会，绝大部分的这个文物是没有机会展出的，没有办法露脸了，所以他要新建啊故宫近现代文物博物馆，然后呢，给他们这些文物啊更多展示的场地了。 除了这个宫外的展馆，故宫和东城区还会一起打造一个叫流动的展厅，用数字化的手段让这些文物走进社区。所以说东城的居民们有福了，可以在家门口看到动态的清明上河图。您可以穿上皇帝的朝服，跟大臣们啊，所谓的大臣们可能就是这个屏幕里边的大臣们聊天，也可以跟御厨学上几道皇族爱吃的宫廷菜。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听起来很不错哈。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直男送给你们，送给女朋友们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啊？ 相信大家很多要说的吧。 对对对，我们先看看，有个网友说了，相处了2年的男朋友，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就送我一个橘子，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橘子上带有两片叶子，他说这两片叶子代表了我们俩。 他真的走心了吗？直男同学，直男一号啊。 嗯，太有意思了。嗯，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新闻啊。 好， 这个今年的青年头条哈，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新规。 嗯， 今年的这个贺岁档哈，这个各大电影片方呢联手限制电影票补贴了。 嗯， 也就是说观众在春节几乎买不到8.8块或者9.9块这么低价的电影票了哈。 嗯， 比如说这个春节要上映的《捉妖记二》《唐人街探案二》还有《红海行动》等等这些电影呢， 嗯， 已经啊开放预售了，但是都没有这么低的票价哈。目前还能买到大量的这个19.9块的在北京地区哈，但是这个《红海行动》啊《西游记》《女儿国》这些票价呢都在50元上下了，也就是正常的价格了。 给大家说说这个限制令吧。片方们这次推出的电影票补贴的限制令是为了避免恶意的竞争。其实啊，影院出售的电影票是有一个市场规范的最低票价的限制的，这个最低的票价限制大概是在25块钱到35块钱之间。 嗯， 所以说观众以前在这些其他的渠道上买到的像8.8块的9.9块的这样的超低价的电影票，是因为电影的片方或者说是电商的平台 啊， 是为了吸引这个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这种影迷们啊，自己先补贴了这个钱，所以您买的8.8块之前，有了这种这个电影片方或者电商平台给补贴的25或者35块钱了。虽然这种低价吸引了观众，但是这样的刻意的补贴对中国电影的伤害确实很大的，因为很多没有实行补贴的这种好电影，排片率就变得低了啊，很难被观众挖掘。 哇，嗯，那但其实啊，很多网友对此表示是支持这样的做法的， 嗯， 认为这个片方啊，与其砸钱在这个票价补贴上，你还不如把这个钱花在电影制作里面，拍出更高水平的电影啊！只要这个电影质量好，值得我们去进电影院看的话，其实票价无所谓了。 没错啊， 嗯， 这个刚才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直男送给女朋友什么样礼物。 嗯，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带女朋友去看个电影，也比这个送一些这个比较尴尬的礼物好一点， 带叶子的橘子啊什么之类的。 对，我们看到有网友还说，曾经有有一直男28岁拿着一个易拉罐的拉头跟22岁的我说，先拿这个套牢你一辈子，就是拿这个当戒指是吗？太尴尬了。 对呀，啊，这也太朴素了吧。之前我看啊，还有一个网友就说了，说这个男朋友去迪拜玩了，给我带了一瓶沙子回来，是用农夫山泉的瓶子装的。好简陋啊， 太尴尬了。希望网友们能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嗯， 啊，我们互动平台是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都可以找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没错。 好了，青年头条号的最后一条，我们来说说出入境的办证。从2月1号起，多项出入境的便利措施开始实施了，包括就近办证、自助办证、免费照相、外籍华人办证、边检自助通关等等。有了这些福利以后，大家办理出入境签证就不用再折腾了。 哎，从今年2月开始呢，出入境受理窗口会为申请人提供免费照相的服务。如果申请人携带的照片不符合要求呢，其实你就不用再多跑一趟了。 嗯。 除了这个免费照相之外呢，您还可以就近的办证。所谓的就近办证，它其实是指这个以后申请人啊，还有申请人的配偶、子女、父母都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办理这个入境的证件。比如说您的户籍所在地是河北，那您的父母、配偶、子女的户籍在湖南，那么其实您和您的家人都可以在河北的任意一个县级以上的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来办这个入境的证件了，不用再回到湖南了哈，太远了。 没错。另外如果您要申请港澳台旅游的签注，您还可以自助办理了，并且可以自助查询港澳台签注的剩余次数。操作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您只要带上电子往来港澳台的这种通行证，到通行证签发地的任意一台自助设备，就可以办理旅游签注，查询签注的剩余次数， 越来越方便了。 嗯，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以后呢，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同样是我们的四条消息，先进一段小片花。 青年说，继续说。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直男送给女朋友的那些奇葩的礼物啊。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这作为一个直男曾经的女朋友啊，想说一下我们家直男曾经送过我什么礼物哈。电动牙刷，在我公那个生日的时候，还有送我一个台灯。 哇，送你台灯。 哦，我真的是气炸了那个时候。 太尴尬了。 对。 我看到有网友说这个女朋友想要一盒明信片，男朋友说明信片买不到，给了女朋友一盒信封。 这个真的可以替代吗？还有就是说这个一个网友说了，因为我在外面拿着手机太冷，他送了我一副淘宝爆款贵妇皮手套。 哎呀，好尴尬。 这能玩手机吗？我特别奇怪。 要我说，如果不会送礼物的这个广大直男朋友们啊，你就直接送钱，对吧？ 对， 拿钱 发红包吧。 啊，拿钱砸是吧？ 其实这个也行啦，其实作为这个侄女哈，我是同意的了。 还有说，有一年我过生日，费尽心机找了520个人，这个发生日给这个女朋友，关键没有一个是女朋友认识的。 那是不是也挺尴尬的？ 怀疑是找的托吧。不过我觉得找520个确实也挺不容易的啊。 对 啊， 这可能是一个挺大的工程了。 对，挨个这个发微信啊，发。 直男很不容易。 直男真的很不容易啊，这。 就是这个不容易，那没用到点儿上啊。 费尽心思送礼物。 对对，然后女朋友还生气了。 哎呀， 真是太难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总共有四条。第一条是我们关心我们的春运啊，网络抢票软件成功率风险多啊。春运临近了，网上抢票已经成为许多人买票的首选。那么这些抢票软件真的是有效吗？许多抢票的软件中都提到，如果消费者想提高抢票的成功率，需要额外支付高额的抢票费。确实是我一般抢的时候就他会勾啊，比如30块钱的是快速抢票，40块钱急速抢票，50块钱什么什么，但是许多交了费用的网友却依然没有抢到票，成功率显示的并不是那么高。 对，其实不仅如此啊，这些抢票软件甚至会它会带来风险的，比如说抢票速度设置过快，很可能被12306检测出你刷票了，会暂时封锁你的购票 IP。那有的抢票软件呢，还会借机进行这个捆绑式销售哈，比如说在你系统默认的选项中增加一些需要额外支付的内容哈，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就进行了消费。 据铁路12306的工作人员说，12306从来没有和任何一家第三方网站开展过合作业务，唯一的官方购票渠道只有铁路的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 APP， 所以这些第三方的软件的票源啊，到底从哪儿来，并不能确定。再次提醒您，为了安全起见，您最好还是通过官方渠道来购票。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哈，这个北京呢下个月要启动春运模式了。 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方便，北京市开通了公交春运的专线，还会增加夜间公交的发车量，尤其是途经三大火车站和长途客运站周边的公交线路，总共会增加180多辆公交车。 那还蛮多的。 据了解啊，途经火车站的公交线路主要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在夜间加车啊，还有一种是在末班车后采取定点发车的措施，就是您赶不上末班车了，还有定点发车的车。另外春运期间还会适时的开通一些特别的专线，比如说高校的春运专线、火车站的摆渡专线、高铁快巴和社区快运等等等等，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公交集团的官方网站来查询。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进入我们的一个插播的小环节，叫做连线时尚观察员。目前我们正在连线的是中国铁路建筑报社的刘英才记者，他现在正在非洲，我们来听听他现在在非洲遇到的哪些有趣的见闻。 哇， 英才你好。 阿月你好， 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听到了。 哎，给我们网友说说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哎呀，真抱歉呀，我现在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啊。 回来了？ 没有在非洲了吗？ 刚回来啊、刚刚上周周末回来的。 刚刚这上个周末回来，就前天回来了呗？ 周五礼拜五的晚上。 礼拜五的晚上，有什么样的这个见闻吗？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上周出差去了一趟非洲比较著名的地方——索马里。 啊，索马里啊，见到我们的那个特别那个就是惊世骇俗、特别惊艳的海盗了吗？ 哎呀，这个非常遗憾啊！我出门的时候，我给我家那个4岁的女儿说啊，我说我要 大哥要去索马里了。 嗯， 然后我家闺女啊就拿手啪把手把眼睛给捂住了。我说什么意思啊？他索马里有海盗，你小心啊。 嗯，然后 连闺女都知道有海盗了。 我也都知道索马里有海盗。 索马里的海盗现在是网红，非常出名。 实际上呢，我们那之后当地的人给我们讲啊，由于现在这个联合国授权，很多国家在打击索马里海盗，在护航，所以海盗这三四年、四五年都没有很明显的出现过了，至少没有造成过很明显的那种损失。就是现在海盗已经很少，几乎已经绝迹了，因为护航比较频繁。 嗯，刚才你看到的索马里这个海盗，没有看到海盗。索马里的这个城市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国家？ 现在呀、啊，就是索马里的首都啊，叫摩加迪沙。 嗯， 摩加迪沙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曾经最动荡不安、最混乱的一个城市，内战不断啊、嗯。现在呢，索马里被分成两个区，一个叫国际安全区，也就是联合国授权非盟在管理的一块区域，大约5平方公里。 嗯， 这块区域呢，主要是非盟各国的部队在维持秩序，由联合国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里边主要是一些联合国的机构、非盟的机构，以及各国的外交机构、大使馆等等。就这一块啊，感觉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因为是一个国际区。如果说当地的人想进入国际区的，也叫国际安全区的话， 嗯， 需要有事儿方可进入，你要讲明理由，而且经过非常非常严密的一个安检，层层安检才可以进去，所以这块儿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出了安全区呢，是摩沙迪亚的首都，也是当索马里的政府来控制的。 嗯， 这个地方呢，相对的控制力要薄弱一点，也就是大家所经常看到的啊，说是索马里青年党又对那儿进行恐怖袭击了，又把谁给炸了。这个地方是好像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这种恶劣的事件。 嗯， 是还是有的。哎，我想问你个小问题啊。 嗯， 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电影啊叫黑鹰坠落？ 没有听说过。我听说过一个电影叫战狼二。 啊，这是我们自个儿的了。黑鹰坠落讲什么呢？就是讲的美军到索马里摩加迪沙去执行一项任务， 嗯， 两架黑鹰直升机被索马里的这个民兵给击落，击落之后，几十名的美国士兵被迫降落在摩加迪沙的这个首都里边， 嗯， 哦，遭到了索马里人民的汪洋之战之中。当然他这个电影反映的还是美国的自由梦啊，这种拯救梦，对战友的情谊啊，对和平的这种抗争，对和平的挽救啊。但实际上呢，这个事儿是真的，就是在1993年。1993年美国当时在联合国的授权下， 嗯， 为了帮助当地的民众能够非常平稳地拿到国际的救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打击索马里当时有一个反政府武装，他们领导人的一个核心幕僚两个人， 嗯， 派了大批的部队进入摩加迪沙的市区， 嗯， 一是打击这两个幕僚，二是希望开辟一条道路，能够把粮食、食品、水的顺便送进去，但是呢，被反政府武装给发现了，用火箭炮把飞机给打了下来。然后呢，他们就陷入了这种非常著名的一场战争。后来呢，被拍成了电影，就叫《黑鹰坠落》。 哦，谢谢英才给我们分享了这部电影。 原来是这样。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连到这儿吧，好吗？啊 啊， 那个这个等下周三的时候，我们再听听您跟非洲之间有什么样好玩的故事。啊，今天这个故事我们收获了一部电影，谢谢， 非常感谢您。 好，再见啊， 拜拜， 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我们继续说，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三，关心便民服务，家附近哪里能吃早点，哪里可以理发，哪里可以买日常用品，从现在开始，咱们北京的青年们可以通过电子地图来查询这些服务点了。 哎、电子地图哈、北京便民商业网点电子地图呢，目前已经出炉了，大家只要登录北京商务委的官网，点击2017年全市新建或规范提升便民商业网点分布图，就可以快速的找到自己需要的商业网点了哈。截止到2017年呢，北京累计建设这样的便民商业网点已经超过3600个， 这太厉害了、这个家门附近哪儿能吃早点，哪里可以理发，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啊。计划四，我们来关心娱乐。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将于1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上映。这是一部好莱坞的犯罪大片、主演有这个伊桑霍克、许晴等等、男主角这个伊桑霍克向来是被看作是文艺男神，多次提名奥斯卡啊。在这部电影里，不知道他有哪些精彩的表现。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大看点， 对、这个看点就是黄金啊制作班底啊。这个班底呢曾经做过，你看敢死队系列、虎胆龙威四、金刚狼等好莱坞的经典影片啊，他们还在这个极速追击的系列里呢，成功让一位文艺男神基努维里斯转型成为了一个的新一代的动作明星啊，从文艺转成了动作明星啊。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次即将上映的这个24小时末路重生呢，是伊桑霍克版的极速追击啦。 到底伊桑霍克能不能转型成功，值得大家期待啊！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部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将在本周五1月26号上映。 哎，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直男送给女朋友的那些奇葩礼物啊、看看网友们有哪些和我们互动的。 哎，网友说了哈，七夕节他送了我一束花，你没看错，真的是一束花菜 啊。 还说今天是花，明天是菜、就送了花菜。哇，这什么意思啊？ 这够省的、这哥们儿。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从花变成了菜是吗？这还不分手吗？ 啊，我觉得这个哥们儿真是，我要跟你好好聊一聊。我觉得你真是一举两得啊。 哎，其实还有一个朋友说哈，由于男朋友是机电学院的哈，刚好赶上他实习，实习就在工厂里面磨锤子。然后呢，那一年的礼物就是一个标准的锤子。然后这个锤子呢，伴随了他大学四年哈，包揽他所有宿舍里面砸核桃、钉钉子的活。哎，其实还蛮实用的。 蛮实 用。对，虽然看上去那个不太好晒朋友圈。 对，蛮实用的。这 朋友送我个锤子。 朋友，而且还磨了这个用了四年，太尴尬了。 亲手磨的。 哎，我看到这个哥们儿说的，这不是这哥们儿做的这事儿吧？确实奇葩，给大家听一听啊。这位女朋友这个说，大学时候啊，男朋友说要带我去海边放烟花，我心里想，哎呀，那也太浪漫了，海边烟花多美啊。结果到了一看，真想，哎呀，太尴尬了啊。我这男朋友后备箱放着好几挂鞭炮啊，还说跑了很久才买到，就为了带他看浪漫。 鞭炮也不是烟花啊，他就有响没花啊。哎，也真的是，我觉得作为女朋友，我觉得我们挺不容易的， 确实挺不容易的 啊。对啊， 遇到这个，其实我觉得直男他心里边想的确实还是有的啊。 对， 只不过就是，哎呀，太尴尬了，有的时候想不到点上。 那就是没用。 最近在热播一个电视剧叫《恋爱先生》，不知道曼宁看没看？ 啊，我还真没看 啊。这个《恋爱先生》里面那个靳东就演了一个恋爱顾问，我想以后这种恋爱顾问应该比较火。 哇，哎，我今天该送女朋友什么礼物呢？ 对，告诉一下恋爱顾问，让恋爱顾问给大家出。 那会不会送重了呀？ 也有可能。 对啊，就是这个，送了我闺蜜和送了我一样的礼物。 没错， 这也蛮尴尬的，大概是问了同样一个顾问吧。 有可能，有可能。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我们奇葩青年有话说同样是带给大家四条有意思的有话说。第一条是科学家建议青春期延长至24岁。第二条是小学语文考试现神题，凤姐、芙蓉、如花和老师谁最美，这题有意思啊。 这个皮卡丘啊要拍真人版了哈，渡边谦饰演侦探，还有悬疑小说白夜行呢将改编为音乐剧。 我们先来 说说第一条，科学家建议青春期延长到24岁。青春期24岁就结束了吗？没有吧？ 我觉得我现在也还是青春期啊。 对呀、啊，对呀、啊，过去啊，科学家说，过去普遍认知的青春期是从14岁开始到19岁结束。 这太短暂了。 但昨天有一位网友，名字叫中年少女啊，这。 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啊。刚才我们放了一个整点的报时，过去这个普遍认为是14岁到19岁的时候是这个青春期啊。但一位名叫中年少女的网友这一听啊， 听着名儿就有所不满， 就有同感。现在有澳大利亚科学家提出，应该改变青春期的时间定义，改为10岁开始，24岁结束，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自称小仙女被别人嘲笑了。 哎，我觉得这个很应该啊。嗯。不过这个科学家认为哈，大部分的国家健康和营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了哈，所以这个年轻人大约在10岁就踏入青春期了。嗯。所以青春期呢，应该这个时间要提前了啊。同时呢，现在的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所以他这个结婚啊生子的时间就延后了，也这意味着啊青春期那种半依赖的状态时间也就延长了，所以成年的时间应该相应的推到24岁。 这个我感觉非常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这现在年轻人我们都吃得好，对吧？然后接触的也多啊，这10岁进青春期我觉得都晚了，应该是3-4岁就开始进了。 3-4岁这是不是也太早熟了呀？ 24岁我觉得也太早了啊， 我 感觉 那个30岁吧。 35岁，对吧？我们的这个青年的定义，北京青年广播的受众是从16岁到35岁、 哎、 啊。我觉得16岁到35岁都是青春期， 没错。 嗯，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消息一出以后，有网友评价说这个提议确实好，一不小心又年轻了。但也有人认为啊，这样的提议不合理啊，延长青春期会让年轻人幼儿化，这什么道理啊？嗯、就合着就是说。 30多了怎么还不成熟呢？ 对，合着就是我们做错事情了以后，这个领导批评，对，领导批评我们的时候，或者父母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青春 没成年呢， 我们是青春期， 少男少女、 啊、青春迷茫期，青春躁动期啊， 哎，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小学语文考试现神题，凤姐、芙蓉、如花和老师谁最美？ 他们真的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吗？ 我估计是有头像的，或者有个对啊。有一位来自南京的网友说，南京市一份小学3年级的语文测试卷里出现了一道神题，命题老师说列出了凤姐、如花、芙蓉姐姐和8班，就是估计是8班这语文老师啊，应该长得挺漂亮啊。 嗯、 这几个人的照片啊，让学生从4个人中选出谁最美，合着这问题这太尴尬了。 哎呀，知道应该选谁呢？就据了解，这个命题哈、啊嗯，并非这个答案选项中的这个8班语文老师，而是另外一名男老师。 哦、 这套试题呢，是他在这个期末考试前啊，自主给学生出的单元测试题了。 嗯。用一些这个有趣的事儿啊，或者题，让孩子们适当的调节心情，我觉得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不过我感觉，如果我来做这道题，我挺紧张的。为什么？我确实得思考一下，凤姐、如花、芙蓉姐姐和我们第8班的语文老师这4个人到底谁最漂亮？ 所以标准答案就是，当是语文老师最美了。 但是如果我是7班的，我要选8班语文老师好，我估计我7班语文老师会气炸了。 可是没有7班语文老师这个选项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哎，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啊、 嗯。 啊，有学生家长表示质疑，认为这个命题者出这种题，这到底你是考察我们学生的知识呢，你还是在这儿搞笑呢啊、 嗯？ 也有网友普遍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够严谨，体现不出老师们的专业素养。 哎， 好了，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以后我们来连线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来看看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儿。 好， 青年说，继续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我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2种，1种是哭，哎，1种是孩子哭。 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嗯，您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啊收音机上来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在开车的路上、哎、调成这个音频来听听青年人都是怎么说、 哎、 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在手机上花椒啊可以搜索活力九八二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最关键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们背后大屏幕上一直在闪的关。关爱青年计划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样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直男都送给女朋友哪些什么样的奇葩礼物？ 对 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传媒大学啊一五博本的李雅妮，来看看传媒大学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雅妮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啊，能。 嗯，来跟我们说说传媒大学都有哪些故事和我们分享。 好，我昨天呢就是回宿舍的时候，然后就发现那才晚上大概九点的样子，然后学校门口的这个小摊贩已经全部都走了，整条街都空了。然后 等会儿九点就撤了？ 对， 这只能证明天太冷。 没有，平时这个点儿都是怎么都得到十一点、十二点，然后才会慢慢的有人走了。 嗯， 然后就。再往学校里头走，就宿舍里头楼底下那个学校的超市也已经停业了，还贴了张纸条说要到2月28号这个开学，差不多开学前然后才会继续营业。 嗯， 就基本上我们整个学校呢就都人都走的差不多了。 嗯， 我前几天去寄快递的时候也是，我们宿舍门口的那个快递站的小哥呢，我就听他说他们这个月的31号就正式放假了， 嗯， 就可以回家过春节了。 嗯， 我就发现啊，就春节临近呢，大家这个都思乡心切，但是我们学校里还是有很多同学都还是到现在都还留在这个宿舍里头。有的呢是因为要去那个实习单位工作，有的呢就是为了留在北京，这个在图书馆啊，在宿舍里好好复习接下来的雅思考试。 嗯， 那可以说有的人是为了工作，有的人呢是为了学业留在北京。嗯，这样让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就业形势非常的严峻，导致呢很多人不得不通过就是这种闲暇的时间来增加自己的这个知识，来增强自己的就业的竞争力。 嗯， 都说我们上高中的时候，高中老师都说什么上了大学就自由了，就没人管你了，然后还有很多人在都说他们的大学呢是挂科，或者说熬夜打游戏，或者说不去上课，在宿舍躺着睡觉。 嗯， 那其实我发现等我们上了大学之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所说的这些人呢只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嗯， 大多数人都还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在拼命的努力。嗯，现在大学生确实压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嗯， 不过在这个时候最近就有两款游戏非常的火。 嗯， 一款呢就是青蛙旅行，一款呢就是这个猫咪后院。这两款游戏都是在最近已经是刷爆了这个微博和我们的朋友圈。 嗯， 这两款游戏它其实是一个公司出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都是那种放置类的游戏。 嗯， 什么叫放置类游戏呢？就是通过你在这个屏幕中点击一个物品，然后它会触发相应的这个功能和事件。那这个青蛙游戏呢，它就是通过我们给这个小青蛙收拾这个包裹，然后让它随机的给我们寄出对应的这个明信片。而猫咪后院则是满足了我们现在这些大学生哎想去这个养猫，然后想去养狗的这样一个心愿，让很多没有办法亲自去养这些小动物的人呢可以体验一个云养猫的状态。 嗯， 那这两款游戏呢也是有一个特征，就是非常的佛系，因为现在不是 都很流行这种佛系的生活方式嘛。 嗯， 那这样两个佛系的游戏呢，也是可以说缓解了我们这个平时生活的压力，让我们慢慢的慢下来，然后给我们一些小惊喜。 嗯， 我觉得这也是这两个游戏能够这么火爆我们的社交圈的一个原因。 好的，谢谢雅尼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啊、 谢谢您。 每个周三的时候我们都会和您连线来说说传媒大学发生的事儿，好吗？ 啊，好， 好，再见， 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啊、还是继续我们的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 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事儿非常有意思，皮卡丘将拍真人版， 哇， 渡边谦饰演侦探。 嗯，据了解啊，这个电影啊，大侦探皮卡丘将于2019年5月在北美上映啊。皮卡丘在片中呢，会是一个会说话、会破案的中年大叔，觉得还挺跳戏的。 嗯，有点意思啊。 嗯， 这个据了解，这个大侦探皮卡丘将于2019年5月在北美上映啊。嗯、这个我细细想来，我现在想我都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你说皮卡丘他怎么演呢？ 对呀、啊，很期待啊。 对呀、啊，对此网友们纷纷发表意见。有人说，虽然还不知道所有演员的名单，但渡边谦和这个什么瑞安雷诺兹联手，总觉得有点凌乱啊。还有人说皮卡丘拍真人版。你说好莱坞真是没别的这题材可以拍了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想挑战一下吧。 这很难想象。 不自信啊，是不是你们要挑战呢？我们也不太清楚啊。 真的 期待一下。 对，而且我今天看这稿子，我还想呢、嗯、如果好莱坞拍水浒传，你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 好莱坞拍水浒传 那绝对是大片啊。你水浒传，你 其实我觉得挺好看的，应该 那整个打斗场面，我觉得绝对是拍出美国大片的感觉， 很炫酷。 对啊，你说这个武松打虎的时候，那不得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 哎，那我觉得这个就大概就是中国版的雷神的，大概是那样子的感觉吧。 这太有意思了。 哎，那个好莱坞要不要考虑一下啊？ 对，好莱坞可以考虑一下拍个水浒传、嗯、我觉得。好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直男送给女朋友的哪些奇葩礼物啊、 嗯、 我们再来看看有很多网友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可以在花椒上来和我们互动，活力982，包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说说直男都送给你啊这位女朋友哪些奇葩的礼物。 嗯，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很多话要说了。说到这儿我就又想起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哎、你说 夏天的时候吧， 合着曼宁遇到的都是直男。 那我肯定遇到的都是直男，对不对？然后而且是那种直男癌啊。然后我夏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肚子疼啊、 嗯、 痛经啊、 嗯、 然后我就跟男朋友说肚子疼、 嗯、 然后他说哎呀这怎么办呀，哎我很着急、啊 嗯、 然后他在夏天高温哈、啊、35度的这种天气下，他给我买了一个暖宝宝、嗯、 哇 真的不怕我中暑吗大哥？ 我觉得这不是添乱吗？你这女朋友本来就很生气了，你这一直添乱。 对，我说你还不如让我喝点热水呢。其实他也是好心啊，但是总觉得就是哎又可气又可笑的那种。 对，你还不如是吧，让这个女朋友喝点红酒补补血。 喝点红酒。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说哈、啊、说这个有一年这个他这个也是哈，一个男生在网上查这个怎么缓解痛经哈、啊 嗯、 查到说用酒精棉球堵住耳朵会好很多、 嗯、 于是呢他给女朋友送了一瓶酒精棉球。 厉害啊，这位直男朋友，这个我感觉你还不如， 我觉得这个治痛经啊你还不如一个口红来的实在。 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些直男基本上，我其实特别想调查一下，大家可以把这个微信还有那个花椒上的留言都发起来啊。 嗯 啊，说一说这个你的这些直男朋友们送的这些礼物以后分手没分手，这非常关键。 对，你看像我吧就不忍心，觉得哎呀人家也不容易啊，算了原谅你一回吧，没想到下次还是这样。真是气炸了。 好了，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最后一条我们来说说悬疑小说《白夜行》将改编为音乐剧啊。 啊，一位这个东野圭吾的这个粉丝爆料称，小说《白夜行》将改编为舞台作品，以音乐剧的形式于今年的11月在中国首演。悬疑小说《白夜行》是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代表作啊，是很多这个粉丝心中的无冕之王。所以说《白夜行》自从出版以后呢，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据了解，这次《白夜行》音乐剧的制作团队呢叫做染空间，是一支年轻又爱玩的电这个脑洞团队啊，也不知道他们把这个《白夜行》搬上音乐剧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吧，我们来期待一下吧。时间是 期待啊， 时间是今年的11月份，还早着呢啊！今年1月份，我估计还有10个月，估计 还有10个月要好好拍哦。 对， 我们还是很喜欢的。 嗯， 白夜行，对，白夜行这部小说在很长时间都在这个热门的榜单上，这个图书热销榜上一直有这本，一直有这本书哈。这而且这本书呢，我觉得我周围的哈，这个年轻的男女们哈，看到的有很多很多啦。 好的，没错，我们进一个片花，片花以后呢，我们来连线我们最后一个时尚观察员，他是自媒体观察员，回头我们进一段片话。 青年说，继续说。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黑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青年说。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连线一位哈自媒体时尚观察员阿斌啊。阿斌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时尚资讯啊，我们现在连线他。阿斌你好。 哇， 阿斌果然颜值很高啊。 我真的真的颜值超高。 然后我们的这个、 哎、你先告诉我一下你微信公众号是多少的。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关爱青年计划哦。 嗯，来问吧。 来来来，今天阿斌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时尚资讯呢？ 嗯， 首先呢，其实我特别关注的一条消息啊，是有关于这个林俊杰的，因为很多的这个观众可能都知道林俊杰啊即将要举办巡演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那其实林俊杰昨天晚上在晚间举办了。会，那相隔3年，他将会开展自己一个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叫做《圣所》。那么，在这个直播的记者会当中呢，他也陆续公布了他所要巡演的这16个地方。 嗯， 但很多的这个惊呼竟然没有台湾，这就是台湾的粉丝聚集地啊。他的粉丝主要还是很多一部分是在台湾的，但是巡演却没有台湾，所以很多粉丝都很躁动啊，为什么没有我们这个地方。然后不过呢，这个林俊杰也回应了，说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所以这是其中一条消息。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歌手佳慧也推出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叫做我想念我自己，同时他也开启了自己的巡回演唱会。那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收录了彭佳慧自己的创作，叫做陪我轻轻唱，而且还收录了一首歌曲姑娘，来自于部的音乐人刘伟人生前的一个作品，所以也是一首非常充满柔情的民谣的这种风格的一个歌曲。 Wow. 这两条关注的。 嗯，还有什么其他方面，比如说电影啊什么之类的，我知道你有关注很多啦。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两位主持人喜欢哪方面的，比如说喜欢这种歌手他们所创作的歌曲风格的呢，还是喜欢一些比如说电影啊或者是话剧之类的消息，我来给大家带来。 嗯，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了说这个白夜行要推为这个舞台音乐剧了，我们还蛮感兴趣的。还有其他音乐剧或者是其他舞台剧方面的信息吗？ 包括本周五好像要上映一个大片儿，叫什么末日 追踪吧，好像是好莱坞的吧。 对， 对。那其实如果是电影方面的话，可跟大家来介绍的别的多，就比如说吴宇森版本的这个《英雄本色》，相信很多这个之前对这种香港电影非常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会特别的感兴趣啊。这个《英雄本色二》还有吴宇森的《英雄本色》，这两部呢其实讲的都是三人的兄弟情，但是这部影那导演哈也说了，即将上映的这个《英雄本色》是一个新片，所以在拍摄的时候主要的难度在于如何区别于经典的老版。这也就是说这种非常经典作品重新翻拍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个惊喜，可能也是饱受争议，也可能是饱含这个期待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去关注一下的叫做《英雄本色》的新片。 英雄本色哈，记下了。 可能我们像90后就不是特别的了解了，但是我相信80后还是会非常了解的，因为是这种香港片，很经典的香港。那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春节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可能各个电视台的春晚也开始紧张的。 对对，很期待。 对对对，你们有在筹备自己的春晚吗？ 哎，我们青年说。还真有自己的节目， 电台是一直在筹备春晚。北京电台在筹备一个脱口秀春晚，全部都是脱口秀。 哇，还蛮期待的。 这也是非常的一个点哈。那今年呢，这个北京电视台的春晚组也正式公布了第一确定的名单，就在昨天。那都会有谁加盟？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期待。就比如说现在所公布的名单当中，那就有成龙、那英还有李春都将会。的春晚当中，而且号称歌坛里相声说的最好的，相声圈里面歌唱的最棒的大张伟，他也会和母亲首次的同台一起来给大家带来表演。 哇，非常的期待啊。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跟阿斌呢就连线到这里，希望后面呢他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哈。阿斌再见。 好，拜拜。 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送给所有的直男朋友们， 怎么感觉里面有很多这个欲言又止的内容呢？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们进入最后一个板块，靠谱青年啊，是一个话题性的消息， 哎， 就是健身房这个争议，办卡之后你去过几次？ 哎，像我啊，这个就很有自知之明哈，我从来没有办过卡，因为我知道我根本就不会去了。 哎呀，这我跟你说，这条消息说完以后，我心里特别痛心。 因为你办过很多是吗？ 就是我感觉应该是去年的夏天我办的赛特的游泳卡，办完以后我一次都没去过。 一次都没有，你好歹去一次意思一下嘛。 我记得我办完以后，我还跟那个销售讲价，我说再便宜200块钱，销售说行。我现在想想，真是别管便宜， 亏的可不止200。 对呀、啊。 这其实啊，这个全民健身哈、啊，这个热潮兴起啊，健身房呢也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智研咨询呢，最近发布了一个分析报告啊，他说目前中国的健身房已经有37000多所啦。 嗯，为什么健身房越来越获得人们的青睐？这很简单啊，因为一方面健身房提供丰富的器材，对吧？嗯、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吧，我觉得就是城市人群压力大，对吧？然后这个又想需要一个好的身材，所以自然而然健身房就火了起来。 没错、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啊走进健身房之后呢就中途放弃了哈、啊、很多人这个高价办了一张健身卡之后呢反而偷懒啊甚至是放弃了。所以有业内人士说啊目前健身房70%的会员都不能做到持续健身的。 嗯嗯。 其实呢还有就是对此有观点就表示了哈，健身房是满足那些需要健身却没有器械没有合适环境的人而存在的，所以你要先变为一个健身者，然后才能变成一个需要健身房的健身者。所以你有没有形成这个坚持运动的意识之前哈，就算你高价办一个健身卡、嗯、也挡不住这个懒惰的心理啦。 对，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为了这个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还是以次去走比较合适， 对 吧？你去一次交一次钱，对吧？然后慢慢的觉得自己养成了习惯以后，然后再去这个去办这个健身房的卡。 对，没错。其实专家建议哈，这个青年朋友们，就是我们了， 嗯嗯， 这个需要坚持健身呢，给我们带来这个新鲜感和优越感，它其实是很短暂的。 嗯嗯， 更多呢是为了健康而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了。 嗯， 如果你想要打算开始健身呢，一定要给自己制定这个合理的健身计划哈，最好是找到一位能和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啊，跟朋友一起去健身呢，就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坚持下去，并且更好的制定自己的计划了。 嗯，没错。我觉得就是健身卡不重要，健身最重要。 对， 其实每天大家跑跑步，自己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伸伸懒腰，我觉得都是未尝不可的一种健身。 对对，大家一定要对自己这个健康情况哈，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嗯，今天的青年说就到这儿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今天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是直男送给女朋友的那些奇葩礼物。当然也提醒各位啊，这个直男朋友们，可以再想想别的办法啊，讨讨女朋友欢心。但是我觉得最珍贵的还是真心，对吧？ 对，感情 的真心，就是如果自己拿真心换真心，我相信女朋友们都会原谅的。 对，没错。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送大家一首歌，歌曲以后呢是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不是，我突然记起来了啊，还有一个时段啊，9点到10点的时候，接下来我们会让王爽来主持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 哎， 啊，我们明天再见。我是青年张悦， 嗯，我是曼宁，拜拜啦。 谁先跪下，不在镜花东部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到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从欢孤寡。迷路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风帆敲打渡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太假，我们各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顺略太字典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句欲望下，初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像捏出梦里通天塔，为

那首先呢，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他坐在我的身边，他叫王俊毅，是北京诺伊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党支部书记。2017年，他被评为德胜街道优秀党支部书记，创业成果得到多位国家领导人的亲自体验与高度认可。创业企业诺伊腾是一家在动作捕捉与虚拟现实技术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那诺伊腾在人体动作信息捕捉与利用方面呢，创造了一系列的世界纪录，凭借自主研发的人体动作定位与追踪技术平台，成为了全球惯性动作捕捉技术的领导者。关于这个动作捕捉技术呢，待会儿我们会很详细的来说哈。我提示这个年轻的听众们，可能有一个美剧大家非常的熟悉，叫《冰与火之歌》哈。那王俊毅的这个公司呢，就参与了这个电视剧的制作。先让俊毅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青年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毅。 嗯，那俊毅呢，非常的年轻哈，他也有很丰富的海外留学的经历。我们先有请俊毅来到我们的宣讲区，来跟我们讲一讲他的创业的故事吧。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的青年说应该说也经常来这个创业的年轻人哈，可是好像做动作捕捉技术的，这真的是头一遭。好，俊毅，你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我是王俊毅，来自一个海归创业团队，北京诺伊腾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团队主要是做动作捕捉技术的。大家还记得羊年春晚和撒贝宁互动的吉祥物羊羊吧？舞台上俏皮的表情，憨态可掬的动作，其实是后台一名演员身上放了17个橡皮擦大小的传感器，他挥手，荧幕上虚拟人物也同步挥手，我们用后台的电脑软件模拟演出来的。我们用算法把过去百万级别的设备成本降到了万元，还有如电影《寻龙诀》的制作， NASA 宇航员的培训，国家赛艇队的科学训练，以及探索一号深海知识的科普等，都采用了我们的技术。在过去5年，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我们做到了今天全球60%的市场份额，让中国的技术走向了国际，获得了业内的一致认可。回顾我们的创业路，我想给大家说说我们团队曾经收到过的3封信。打开创业时我们收到的第一封信，那是第一次去参加美国图形图像最高学术会议。当时我们展台人满为患，一位硅谷老教授拨开人群走到正在做演示的我跟前，问道：你是日本人？我笑脸相迎地回答道：我是中国人。他却摆了摆手，很不屑地说了一句 Copy to China， 转身就走了。他意思是说我们通过抄袭外国的技术到中国生产的产品。后来展会结束，我们收拾行李正准备离开时，这时候我们突然收到了一封信，这信就是之前讽刺我们的老教授发来的。信中写道：中国的小伙子们，你们做的东西是不错，但我怀疑你们是抄袭了我的技术，请把你们的技术文档代码拿出来给我看看，要不然你们就等着收律师函吧。同时我奉劝你们不要妄想在我们美国做这个生意。这封信对于我们创业初期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们各自寻找法律系的同学、华人商会的前辈到大使馆寻求咨询，但都一无所获。律师朋友们给我们的建议是：这是美国人阻止新技术进入市场的手段，要么缴纳30万美金的律师费，你们准备2年时间，帮你们打赢官司再进入市场；要么妥协，公开技术和他们合作吧。我们心想，核心技术是我们自己的，绝不可能妥协，也不可能就这么简单的放弃了。最终我们一致决定，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我们的家，我们回国创业。

听到动作捕捉，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可以用电脑软件去绘画，去创作，我们所看到的电影那些特效最早呢是用电脑一帧一帧一秒一秒绘出来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想象，您翻一本书快速的翻阅一个连环画就形成了一套动作，那我们所做的东西其实就是用传感器放到了人身上，人在运动的时候传感器就记录你的位置、动作角度速度加速度这些信息，我们再用我们的算法把这些信息变成刚才所知道的这些模型所驱动需要的数据，听起来还是比较抽象，可大家来想象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去一个健身房，教练说手抬瓶，这个瓶其实一个经验性的动作，那如果您身上放了我们的传感器，我们就可以把动作数字化，这个瓶就有了标准，就有了意义，就有了考核，就可以做评分。 你在这个呈现出的图像上就可以知道自己可能哪一块肌肉没有放平，可能还和这个屏的标准差多少哈。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应用的一些领域，可能在这个影视特效方面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在一些影视拍摄的这个纪录片中有见到。还有一个应用的领域是现在非常火的虚拟现实，就是 VR 和 AR 技术，我相信这个在未来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再就是呢，在运动与健康领域，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在虚拟现实和运动健康领域现在你们的一个发展的动向？ 好的，大家知道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电影院或者在某一个体验馆戴上了 3D 的眼镜，看到了营造的一个虚拟的世界，那它是一个显示设备，我们所做的是上游，我们想把所显示的东西快速的呈现给大家，把它的制作门槛给降低，原来用在电影拍摄的设备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詹姆斯卡梅隆在2006年所拍的阿凡达，那套设备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所以让我们中国大众的创业者非常多的制作团队和制作公司望而生却，远离了这样的技术。 那个就是一个动作捕捉的一套 技术，它是用光学的反光 mark 点贴在了人身上，高速的光学摄像头来捕捉 mark 点的位置，让这样得到人体的信息，那我们是用传感器，我们可以大大的降低了这样的使用成本，首先感谢的是这个电子信息时代的发展，让这个传感器越来越便宜了，大家所用的手机智能手机里就有了我们这样的惯性传感器，那我们在虚拟现实里的应用其实是想结合这样的技术，让更多的应用变成可能，与虚拟现实营造的不光是一个可以看的虚拟世界，沉浸在了穿越的时空里，同时我们还希望我们的体验者可以在这样的世界里进行交互，我们可以拥抱，我们可以传递东西，我们可以协作一块去训练，可以去作战，那这样的设备和这样的事情就会让我们所体验的内容变得非常有意思，达到以假乱真，那再说说运动与健康，其实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就如19大报告提供的一句话，我们现在是一个向质量转变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运动水平，我们的健康康复手段也应该用科学来助力它的发展。那在国外很关注的是我们的康复以及预防，所以能让我们更加的强壮，我们就想针对我们中国人的体质体征，我们是否能用我们的技术来提供一种科学的解决办法，现在我们就跟体育总局还有北京体育大学一直在合作，去研发符合我们亚洲人身材的运动规律的系统，比如说刘翔在做跨栏的时候，他所训练的手段所训练的体系都是欧美人的，但我们亚洲人跟欧美人是有差别的，那我们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能预防我们的伤痛，能为运动的损伤这样的危险降到最低呢，同时能让我们的青少年知道自己的身体特征，来根据我们的身体特征去发挥训练，尤其现在冬奥会即将临近， 是的， 对我们来说冰雪运动其实很好玩，但是它是危险性非常大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们希望用模拟 VR 的方式来了解冰雪运动的知识常识和手段，用我们的传感器 去记录我们的近期运动员爱好者他身体的变化体征，所以现在我们做了相关一些产品，很快在我们的市场上 大家都可以使用得到，可以用得到。 嗯，因为能感觉到确实这个技术在非常多的领域都有需求哈，比如说刚刚说的运动这个领域，我们都在提倡科学训练，那这个科学的程度到底能精细到什么程度，可能正需要这个动作捕捉技术的帮助，对吧？ 是的。 嗯，感觉这个军艺特别的稳重哈，我相信你们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想问问这个团队的构成大概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你们一开始会想在这个方向做一个创业呢？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一开始动作捕捉技术被更多的人所知道是因为卡梅隆的这个阿凡达，对吧？那这样的先进的技术可能大家会觉得欧美已经这个先我们一步去发展了，那中国人去涉足这个领域会不会一开始有一些畏惧心呢？ 一开始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初衷其实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赌注。现在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斯坦福博士在40年代他有一个赌注就问世人，马在快速奔跑的一个瞬间有没有四蹄离地，你可以用所有的设备来记录这个瞬间，证明给他看。那当时的设备除了摄像机除了照相机没有了，没有我们现在的高速摄影机。所以很简单的，如果我们把马的四蹄上装上传感器，它离地的距离就会告诉我们这样的数据。其实是会离开地面的。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到的一个初衷就是为什么国外在做这样的设备非常的炫酷非常的精细，而我们中国今天拍的电影的产量和票房已经上来了，可我们拍电影怎么还要2年3年才能制作完成呢？能不能就在摄影棚里6个月就把电影拍完呢？ 而且可能之前的一些国产的科幻的大片哈，如果需要类似的技术就得请国外的团队，得高价，对吧？ 是的。基本上我们所熟悉的国内国外的特效制作大片或者是动画片都是国外的团队在操刀，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周星驰我们熟悉的徐克团队后期制作都是国外人员在从事。那我们有了这一个技术以后，我们就在研发，然后现在用这样的传感器加上我们核心的算法把这样的设备降到了万元，每一个创业工作室每一个制作创意人导演都可以用得上这样的技术了。 所以你们的团队是有技术优势的，你们的创始人中有技术大咖。 对，我这样就不得不讲讲我们 CEO 和 CTO 这两个呢，是在国内他们是高考状元，在国外他们是全额奖学金获得者。我们 CEO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3个硕士学位1个博士学位这就3年拿下的4个学位。那正因为有交叉学科的背景，让我们在做这项技术的同时看到了我们的优势，因为它融合了10多个学科才能做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它自然带了技术门槛。同时我们的 CTO 他又专注于自动化和人体工程学。那我们现在团队呢有将近300名员工，其中有60%都是技术人员。很骄傲的说 60%的工程师， 是很骄傲的说60%里边的50位都是海归。有50位硕士有20位博士。所以我们来自各个领域，我们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想法就是想把这样的技术做得更精细更便宜更好用。而我们还可以到国外让国外人用到我们的技术，这就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初衷。 这个目标设立的非常远大哈，也能够感觉到你们的这个团队是一个由知识精英构成的这样的一个高知的团队，这样的团队如果找准了方向，我相信能迸发出很强大的力量。但是创业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对吧？有工程师有目标可能还远远不够。刚刚在你的故事中我们也听到了，一开始创业也面对到很多的质疑，尤其是很多人会觉得你们是不是山寨的技术，对吧？你们这个技术是原创的吗？会有这样的质疑。那一开始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些比较艰难的这个岁月？ 是的。所以创业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过程，也是一个成熟的历练过程。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有点子有技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市场的敏感度，还需要有资金的支持，同时还要有 很多典型的 市场调研， 对， 各种 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所创业最需要的，可能一开始有了人，还需要有钱。我们在一二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如现在的没接触行业的听众一样，什么是动作捕捉？投资人为什么要把钱投给你？您是美国人有了这样的技术，还是国外已经可以转化成熟落地的产品？这些都是我们不断的需要去教育用户、教育市场的一个过程，这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这样的成本， 需要不断的给投资人去解释，对吗？ 我所见过的投资人不下200位，才获得了投资的青睐，也是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的潮流，踩准了时代的一个步调。一开始动作捕捉我们去怎么解释呢？传感器是什么呢？那时候刚刚刘总理提出来了物联网的概念。物联网 那是哪一年 啊？2012年。 哦，很早。 然后到2014年的时候，我们有了数字媒体，有了数字创意，那我们所做的虚拟现实的内容渐渐被世人所接受。那到今天我们有了 VR 和 AR 这样前沿技术的一些普及，也是正因为我们回到祖国，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有这么大的创意应用点，让这样的事情很快的为人所知了。 很不容易哈。我们刚刚也听到，其实这个技术的发展也是伴随它需要应用的一些领域的发展而更加蓬勃的。可能12年的时候 VR 和 AR 知道的人还非常少，但是现在你们的这个技术应该说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了。也想问一问这个俊逸哈，我知道俊逸是在这个公司里其实不仅是做这个总经理的特别助理，他还是党支部书记，在这样一个你说有这么多的海归、这么多的年轻人，这样这么多的程序员这样的一个公司，我们觉得非常的新兴啊。那在这样的公司里做党支部书记，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是一个学生党员，在本科上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在做党的工作日常的三会一课时，其实对于我们创业团体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一个新的路线的摸索。年轻人都非常的有想法，都非常的希望去体现自我。我们在日常的规定动作的学习和研讨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不能用自己身边所学的技术、所运用的产品来服务我们的党性教育和党建工作呢？2017年我就尝试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公司所在中关村西城园，所处德胜街道，我们联合开展了一次创新党性教育科幻之旅的活动。用我们 VR 的设备，联合了一些大单位的资源，我们做了一个重现飞躲卢锦桥的 VR 体验内容。让我们属地的2000名党员分时分段的进来了体验。最让我感触深的就是我们所有团队的小伙伴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制作这样的产品内容。那么飞躲卢锦桥现场的22名战士的所有的动作我们自己演出来的，所有的效果我们自己做的，更加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党魂事件的理解。同时在看到上到80岁下到10多岁居民的体验，热泪盈眶，拉着我手说这个真的是让我回忆起了过去，让我看到了我们祖国的不容易，这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我们做对了，所以我们坚持在做，今年会做，明年还会做，我们会把国家历史的发展以及现在国家科技成果的创新，我们都会运用这样的技术给老百姓做体验。 是一个非常好的将科学技术和党性教育完美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哈。我们刚刚听了俊逸的故事，那马上呢我们会迎来半点的片花，在片花之后呢我们会跟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来聊一聊他在艺术领域所做的创新，我们待会儿回来。

诺伊腾是一家在动作捕捉与虚拟现实技术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现在在国际上的这个市场占有份额已经达到了60%哈。欢迎你，俊逸。非常的羞涩哈。那坐在俊逸旁边的呢是李想，他是通州区宋庄镇青年艺术家团支部书记，中和瑞恒文化有限公司的经理，他是798慢空间的策展人，他的团组织2015年被评为优秀团支部。欢迎李想。 大家好。 没关系，你们不用那么紧张。我们其实是一个很轻松的跟年轻人分享自己的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刚刚呢我们听过了俊逸的故事啊，大家也很好奇这个李想他在这个通州区宋庄镇是如何开展他的团的工作的。那么我们有请李想来到我们的宣讲区哈，来跟我们讲一讲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艺术家当中的团支部书记，是如何将艺术融入我们的生活的哈，也是如何将这个团的工作和艺术深度的结合在一起的。好，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我叫李想，我是一名从事美术工作的艺术青年。今天我给大家宣讲的题目是为艺术青年营造一个温暖的家。10年前，我怀揣着对艺术的梦想，对新生活的憧憬，跟绝大多数北漂一样，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宋庄这个令年轻的我心驰神往的艺术殿堂，开始了我的北漂生涯。初到宋庄时，我身上只有几千元钱，租住在一个不满20平的小单间里，吃住画画都在这里，空气中时常弥漫着松节油与饭菜的混合气味。初入社会，最难熬的不是初来乍到的寂寞，也不是没有朋友的冷清，而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当我所带的生活费所剩无几的时候，我感到绝望了。我当时只有两个想法，要么买张火车票回家，要么管家里要钱继续维持生活。可是我家里的家庭生活条件并不怎么好，我无法跟父母开口，于是我就不断继续硬着头皮寻找工作，多番寻找无果，我渐渐感到筋疲力尽。那天我在一个公交车站停下来，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长期以来积攒的绝望感、无助感、孤独感涌上心头，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时一个中年画家走向我，他问我为什么哭。当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当即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把我送到一个知名画家那儿做助理。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事情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够遇到这位好心的胡平老师，让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有了稳定的工作。胡老师一家每当做了好吃的，也会叫生活清苦的我过去改善一下伙食。每到这个时候，都让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感到无比的温暖。就这样，慢慢的，我在这个以文化艺术产业而闻名的小镇中国宋庄扎下根来，也收获了爱情。后来我开始自己做艺术空间，当空间开始运营的时候，我才知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房租、水电、运营耗费着我巨大的物力、财力、精力，我渐渐感到力不从心。这时候团市委艺术中心开始关注我，他们找我聊天了解情况，邀请我参加一些艺术活动。期间我认识了很多各地的小伙伴，大家一起过小年儿，一起做游戏，一起动手包饺子。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张张年轻的笑脸。这时候我听到一个小伙伴在说，嘿，这么热闹，这么多人，真比在家过年都有意思啊。是啊，家的感觉，温暖我的那是家的感觉。

我们来跟踪你们的发展， 嗯， 就找到了我们。 当时还有点不自信哈。 是的，那我们从2013年开始就想了一个事情，也是被时代所推动的一个事情。我们所做的东西特别新，在国内大家还不太了解，那我们是否是应该先去让美国人知道，美国人用上，美国人认可， 嗯， 我们再让我们的祖国的这些从业者在了解呢， 嗯， 所以我们走了一个曲线的路程。 嗯， 我们产品的定位和研发市场推广首先瞄准的就是美国市场， 嗯， 心里也有股劲儿，我们在美国学了一些知识， 嗯， 而我们想征服的或者想让世人知道的是我们中国科技的力量。 嗯，很激动人心哈。刚刚也说这个现在诺伊腾也参与很多这个世界级的影视作品的制作，比如说权力的游戏哈，这个真的是有世界声誉的。嗯，非常骄傲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去在这样的影视作品中担纲重任哈。最后呢，每期节目其实我们都希望来到我们节目的青年代表能够给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年轻人们一些鼓励，一些祝福。首先想问问俊逸哈，你给这些想要自己去创业的，现在我们也很多的年轻人都在读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可能想做相关互联网和新科技有关的这样的创业，你想对他们说什么？你想对他们去实现梦想的这个道路上一些怎么样的鼓励？ 其实这也是我心底的一句话， 嗯， 走过了很多国家，学过了很多知识，现在心里特别开心的一件事，看到了祖国有各样各种各式的创业成果涌现出来，这离不开我们有祖国的支持，所以年轻朋友们大胆地放开手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是用自己的技术去用自己的创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个道路上你可能会遇到非常多事情，我把它认为这是我们创业的必经过程，必经的修炼，所以更希望大家能坚持住，坚持到最后， 嗯， 能看到我们所喜悦的过程， 嗯， 同时我们所做的技术也是公开的，服务于大家的，如果有任何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嗯， 我们会和大家一块儿去往前进，往前去走。 嗯，任何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背后有强大的中国在始终支持着你哈。无论你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世界市场上去打拼，也希望小伙伴们加油。再问问理想哈，嗯，刚刚也说到了现在你们在帮助很多的青年的艺术家，那也想问问你，你觉得艺术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来说有多重要，在当下的这个互联网时代？ 嗯，我觉得它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重。 嗯， 因为你想我们现在互联网发展时代，它的信息是一个非常爆棚的时代。 嗯 嗯，我们大家尤其是青年人对这些新兴的事物都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觉得艺术青年呢，他是有责任，应该有责任有担当，来在这个时代呢更好的来把艺术融入生活，走进生活，这样就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比如说像可以跟各方面，我个人感觉可以跟各方面合作，比如说像时尚啊，像影视啊，像我们的比如生活必需品啊之类，总之在各个方面吧。我也希望艺术青年呢用他们自己手中的画笔，不仅描绘出我们美好的作品，更加把这些作品呢融入到生活，创造出更多的商业价值，这样让艺术品和青年艺术家也好，艺术青年也好，与这个时代共同发展。 嗯，就像我们说的，艺术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哈，可能它的衍生品真的是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得到应用，而且只要有艺术，这种传播和表达力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那其实我们早间的节目呢也来过非常多就是艺术家，来过非常多的青年艺术家哈，我也想最后让理想对这些想走艺术道路的这些年轻人说几句话，是不是艺术的道路就是像我们的上一辈说的那样，很难很难出头，对吧？然后可能会经历北漂啊，经历这个默不作声，然后没有人知道的这样的阶段，有了你们这样的团支部的帮助，会不会艺术道路会顺畅一点？ 我想跟广大的艺术青年说一句，只要你有理想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肯坚持，